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冰冰。先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阴转小雨，偏北风二三级，平原地区最高气温18摄氏度。今天夜间小雨转阴，偏北风二三级兼四级，平原地区最低气温13摄氏度。当前空气质量指数19，空气质量一级优。这一时段主要内容有：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延庆赛区雪车雪橇测试活动明天开始。北京环球度假区成为全国热门打卡地，拉动周边消费效应明显。青岛交警大 V 李勇因公殉职，犯罪嫌疑人已经被缉捕归案。岸田文雄当选日本第100任首相，面临如何破解日本经济困局的难题。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今天，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组委会召开2021下半年测试赛和测试活动新闻发布会，通报测试赛总体安排和筹备情况。北京冬奥组委延庆运行中心常务副主任张素芝介绍，延庆赛区是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三大赛区之一，包含国家高山滑雪中心雪飞燕、国家雪车雪橇中心雪游龙、延庆冬奥村等系列场馆设施，赛时承担高山滑雪、雪车雪橇全部比赛项目。延庆赛区将于10月5号到11月22号在国家雪车雪橇中心举办雪车和钢架雪车国际训练周等5项训练测试活动。延庆场馆群全体人员将严格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精心做好赛事服务保障。在这个国庆假期，北京环球度假区一跃成为全国最热门的景区之一，进一步带动了周边消费市场。同程旅游发布的国庆出游报告显示，在北京环球度假区溢出效应与辐射效应充分带动下，北京位居今年国庆国内游热门城市的榜首。去哪儿网数据显示，截至目前，今年预订国庆入住度假区周边酒店的间夜量比2019年国庆预订量增长 75%， 预订均价也由217元上涨到507元，上涨近一倍。北京环球度假区带动周边酒店预订量迅速提升的同时，交通、餐饮、按摩推拿等需求非常旺盛。从今年元旦至今，美团平台上北京环球度假区周边5公里范围内的新开业餐厅、新开业酒店数量分别是1067家和170家。随着本市文明驾车礼让行人专项行动及交通文明示范路口创建工作的启动，车让人逐渐成为城市共识。记者近期探访热门商圈周边的临近胡同西口，发现路口交通组织优化升级后，通行效率明显提升。值得注意的是，非机动车不礼让斑马线的违法量更大。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宗小畅的报道。 早高峰7点半，在临近胡同西口，车辆往来如梭，路口停止线与人行横道之间增设了礼让行人的地面提示文字。近期附近市民出行时感受到细微的变化。 之前人跟车会混杂在一起，上下班时间会特别拥挤，现在人和车是分开，人走人的道，分流量更好一点，会很顺畅。 肯定有改变，以前他有抢行的，现在有站岗的，尤其在人行横道的地儿，司机他让人先过。 临近胡同西口位于西单商业区，是西单北大街和临近胡同、匹财胡同交叉口，路口北侧紧邻地铁站，车辆和行人流量大。近期交管部门从保障行人过街、减少车辆交织等方面优化路口交通组织。西城交通支队府右街大队大队长王岩说， 北向东取消了这个左转弯的车道，现在早上7点到晚上8点禁止左转弯，让他北向东左转弯的车呢往前走，匹财南向去进行平面立交绕行，提高了南向北直行的通过率。西向东呢改了以后，现在是一条专门掉头的一条车道，一条左转车道，一条直行车道和一条直行和右转的混合车道，这样呢就减少了路口右转与行人和机动车的交叉，提高了非机动车和机动车包括行人通行率。 据统计，最近一个月，临近胡同西口的机动车不礼让斑马线行为减少了60%左右。目前，非机动车不礼让斑马线的违法量更大。长期在这里值守的文明引导员负责人林女士发现， 现在咱们的市民行人过马路，99%都是规范，但是也有个别出来上班赶，他也闯硬闯。到现在为止，据我观察，我每天我都过来，骑电动车的，尤其是送外卖的，还是闯红灯啊，差不多占50%。 西单商圈餐饮企业密集，在中午和晚间的送餐高峰，外卖电动车抢行和等信号灯时占用斑马线的情况较突出。对此，交管部门与西单管委会多次座谈，联合治理。王岩大队长表示， 跟这个饿了么、美团，我们也是多次进行座谈，常见的这些违章的情况，比如说逆行啊、闯红灯啊、越线呀，跟他们交流。现在外卖小哥的遵守交通规则的意识确实提高了很多。我也希望行人过马路上也提高他的通行的效率，也提高他的通行的专注度。 目前阶段，本市推动车让人常态化、长效化。同时，行人和非机动车也应依法行使路权，将法律的约束转化为全社会的文明行为习惯。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认为， 我们要对城市的这些行人啊，还有自行车的骑行者啊，进行一些交通的参与者的文化的教育，创造我们自己的合适的文化，走路的文化、骑车的文化，你都要去创造。像这些行为规则，可能上升不到法律层面，但是呢，我们都会这样去做的话呢，那我们的城市是安全的，大家都是安全的。 微凉的秋意挡不住小勇士似火的热情。昨天，斯巴达勇士儿童赛北京站在北京世园公园开赛。从10月3号到6号，上千名小勇士将在比赛中度过他们的十一假期。来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陈默的报道。 这块是我第一次参加斯巴达的时候拿的，18年的，写了我的名字。 和别人不同，14岁的徐佩青胸前挂着8块奖牌，记录了他4年来参加的每场斯巴达儿童赛。 18年我是11岁，第一次参加精英组比赛，然后到现在我14岁，然后参加了第6场精英组比赛，所以我觉得很有意义。 昨天，斯巴达勇士儿童赛在北京世园公园起跑，虽然空中飘着小雨，温度也感受到秋日的凉意。但是孩子们却依旧用自己顽强的意志跨过了泥泞的沼泽，背起重物射落目标，用他们自己的双手去赢得了属于自己的荣誉。而作为参赛者的家长也积极为孩子做好准备。一位孩子家长表示， 今天5点半起来的，昨天晚上去买的鞋，其他的就是红糖姜水，因为他们要过这个水坑嘛，全程体力也消耗非常大。 双减政策的出台给孩子减轻课业负担之后，体育锻炼就成为了加法，减负之后增加的就是身体和意志的锻炼，通过比赛来塑造健康的人格。而本次比赛也严格贯彻北京市安全保障及防疫政策，所有参赛家庭在进入赛场前都查看了健康码和行程码，而各时段的出发人数也被严格控制，最大限度避免人员聚集。赛事负责人张浩洋介绍， 从10月3日一直到10月6日，连续做4个比赛日，这样的话，我们每一天的人数可以在我们的疫情防控的要求之下进行。我们每一组出发是控制在100个孩子以下的，孩子们有一个比较安全的环境能够参加比赛。 再来关注，2021年10月3号凌晨1点左右，青岛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铜三高速公路交警大队二中队中队长李勇同志执行国庆安保任务，在辖区高速公路巡查时，对涉嫌酒驾的驾驶人依法进行盘查，处置过程中导致李勇同志坠落高速公路立交桥下，经抢救无效不幸牺牲，犯罪嫌疑人已被缉捕归案。李勇同志牺牲后，省市党委政府和公安机关领导对李勇同志不幸牺牲深表深切悼念，要求依法严惩犯罪嫌疑人，妥善做好李勇同志抚恤善后工作。目前公安机关正在依法开展案件调查。今年国庆假期，南方持续高温，清凉景区成了游人的新选择。来听新华社记者发回的报道。 在湖南张家界，地凤景区迎来了不少休闲纳凉的游客。外面30多摄氏度的高温，而地凤景区内常年19摄氏度左右。走进地凤峡谷中，风光绮丽，溪水清澈，清爽宜人。游客们畅游其中，领略祖国大好河山，一路拍照留念，一边感受清凉。游客侯女士说：“ 然后这里的环境都特别的优美，然后这个山空也特别的奇骏，就像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一样。看到我们祖国的好山好水，也希望我们的祖国更加兴盛。” 游客曹先生说：“ 最新的感受吧，